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，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。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，忽